耶勒米亚先知书第47章。在法郎尚未进攻加沙以前，关于培勒舍特，上主有话传给耶勒米亚先知说，上主这样说，看，有水从北方涌来，形成一条泛滥的河流，淹没大地和地上的一切，首都和其中的居民，人们必要喊叫，大地所有的居民必要哀嚎。一听到他骏马的铁蹄声、凛凛的战车声和隆隆的飞轮声，为父亲的已束手无策，不能再顾及自己的儿子，因为消灭一切培勒舍特人和摧毁提洛及七东一切残余驻守的日子来到了。上主要消灭培勒舍特人、加菲托尔岛的移民，加沙已一片荒凉，阿什科隆已遭受灭亡，阿纳克人的移民，你们要割伤己身到何时呢？唉，上主的刀剑，到何时你才休息？请你入鞘休息安歇吧。但上主既对他出了命，他怎能休息？阿什科隆和海滨是他给他指向的地方。